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爱与希望又偏偏不惜万载，留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听到的就是一首粤语歌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我的生命我的爱》，这是当时的连续剧《大时代》当中的主题曲哦，算是一首十分经典的歌曲了。今天第二首歌呢，是最近大热的一位年轻的女唱作人，她是徐佳莹，来听到她的这一首《寻人启事》，这也是她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着在你面前。 我多想找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寻人启事这一首歌呢，小军觉得是一个切入点非常巧妙的歌曲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一个人突然就消失了。其实在速食时代的我们应该很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总是很轻易的在网络上面会结识各种朋友，然后打得火热。然后过了很久的某一天发现呢，跟他早已经断了联系了。但是突然会想起曾经那一份熟络的时光，总会有一些的感慨吧。是来自于徐佳莹的创作，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周华健的歌《刀剑如梦》。 情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无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成功心中，被玉环苍天捉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腔真火，生与死一切成空，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人生就是戏，有人说蔡琴是最佳的国语老歌的诠释者，她的那种得天独厚的女中音，还有那种醇厚，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唱歌的时候呢，就像是说到你心里一样，给人感觉很唯美，但是又不腻味。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叫做《原谅我》。这一首歌有点特别啊，是由洪金宝导演并主演，而刘德华呢特别出演并担纲监制的一部武打剧情片《我的特工爷爷》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呢，这一首歌还是由刘德华填词并演唱的。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等宽恕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哭着说你说你会原谅我，你到底只是随口说说，还不是真的，都忘了我是我，人活着又如何，多么痛的结果不能解脱，选择沉默，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你却说只是我想多了，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了所有生活，我 记得你说过你爱我，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记忆里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只剩下一场梦。住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哭着说你说你会原谅我，你到底只是随口说说，还不是真的，都忘了我是我，人活着多么痛的结果，不能解脱，选择沉默。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你却说只是我想多了，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了所有生活。记得你说过你爱我，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记忆你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记忆里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只剩下一场梦。 这一首《原谅我》是由刘德华亲自作词，讲述的是对于爱的离开而感到的愧疚还有无奈之情吧，同时呢也是将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过程还有对生活的思考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练但是又饱含力量的歌词娓娓道来。据了解呢，刘德华这一次为电影主题曲作词变现声呢，正是被贯穿电影剧情的那种浓浓的人情味所打动的。接下来呢是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全是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呢唱的这一首歌却是一首带着童话色彩的歌词的歌，一起来听一下。 仰望星空让我想起夏卡尔，恋爱的人总是浮在城市半空中，视若无睹的忘情忘我紧紧眷恋着，连空气都在温柔跟送，我看爱情爱情看我两头，笑开了

渺我的心弦。 走后已久的街，总有青春已久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你是亲爱的，亲爱永远， 我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 带泪的， 不悔的眼。 青春无悔，听到这首歌就想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哦。这是高晓松写的一首歌曲，记得高晓松写了一段有关这首歌的回忆，这样说的，这写于91年初，流浪了一圈回到北京，找到那把吉他时它只剩下三根弦了。我写了一首九拍的歌，多年后录这首歌的时候，老狼在棚里哭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起和女友在一起在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当年校园当中你身边的那个他吗？好了，最后一首歌，孙燕姿的第一天。虽然不是第一天播小军的节目，还是希望你能够像看到新的朋友一样对我保持着热情，我也会一样对你保持热情的。就这样啦，拜拜。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都是这样会一起来。期待不如花的惊艳和自在，我说我怎么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那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